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说的事情啊有这么两个。一开始要说的事情也是昨天啊，咱们应该说全国人民都非常关注的，甚至也引发世界关注的一个事情，那就是18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开放二孩政策。那么这样的一个政策颁布之后，政策什么时候落地呢？其实还是并不是说啊，政策出来之后立刻就可以生二孩了，如果出现了抢生，可能还会涉嫌违法呢。那么咱们节目一开始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咱们一起来聚焦企业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在劳动争议纠纷当中特殊身份带来的利弊。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海淀法院劳动争议厅的副厅长杨延辉法官和王岩法官。那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来收听。那咱们一开始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哎，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来生小孩了呢？现在我们来连线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民律师。李伟民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嗯，从昨天下午、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哈、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包括这个公众的媒体，包括自媒体，大家都在说这个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事情。那也有很多人编出了段子说，哎呀，今天晚上要辛苦了，等等等等。但是呢，哎，确实有一个非常清醒的声音在提醒大家说，这个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不是等于说现在就立马可以生了。那作为法律角度哈、啊，您觉得这个事情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呢？ 是这样的，计划生育问题它是我们国家基本国策，它既是第一位，它是基本国策，第二位它还是个法律问题。因为在我们国家有人口计划生育法，人口计划生育法就是里面明确规定，就是说考虑到我们国家每个省地域的一些差异，经济的发展不均衡，人口的一些现实的一些情况，这样就是说把计划生育的14办，包括它的一些具体的规定权利，授权给了地方的省级人大或者是那个人大常委会。 嗯， 这样的话大家平时就可以看到的话，就是说地方上有些地方可以生二孩，有些地方不能生二孩，或者有些地方生二孩的时候附加了很多条件，这样的话就是现实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话从现在来看的话，大家调侃的话确实是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虽然我们国家在党的会议上已经明确是无条件的放开了二孩政策，但是它还有下面的几个程序。第一个，人大常委会必须说修改我们的人口计划生育法。 嗯， 这是第一步，就是说就我们的上这法律，这样省一级的人大和常委会才能依据我们的上位法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来修改我们地方的法律，这样地方才真正的话才有法可依。第三步呢，接着人口卫计委相关的行政职能部门尽快的要制定行政规范，就把行政规范来如何来规范，如何来管理，包括他的行政管理部门，包括户籍管理部门，包括其他的服务部门，都要把他们相应规范制度进行修改。这样的话到最后一个环节，也就是大家调侃的做好准备，自身来决定生还是不生，这也是一个自由。说国家从目前的法律上来说它给你这样一个权利，但是生还是不生的话，这是个人生命自由，最终是夫妇他们单独自己来决定。 这样的说能成为法律。 嗯，刚才我们的信号不是特别清楚，麻烦您再重新说一下。 就是说在上位法和下位法没有修改之前，那么如果在生二胎的话，也就是说大家昨天晚上很多人调侃的一样说，哎，今晚有权利可以再生了，赶紧做好准备。那么以他们所说的那样的话，那属于超生，他们属于是在法律修改之前的行为，那么依据旧法来处理，那就是属于违法。 嗯，所以看来虽然政策已经有了，但是呢在政策出台法律没有修订之前的二孩，如果是不符合现在的没有修订的法律的话，仍然是属于违法的。 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现有法律仍然有效，而且仍然具有执行力，因为新法还没有出来。目前的话，仅仅是在政策层面、国家决策层面有了动向，有了这个决策，但是最终落地还需要法律，需要法律依据和法律程序。 好的，非常感谢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民律师的提醒。好，感谢您，谢谢，再见。 好，再会。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那现在呢，我们来聚焦企业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在劳动争议纠纷当中特殊身份带来的利弊。节目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厅的杨艳辉法官。杨副厅长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王岩法官，王法官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那么日前呢，我们知道很多媒体也报道了，海淀法院是连续第四年度发布了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而这其中呢关注的焦点就聚焦在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企业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身上。通常被大家伙认为是工作光鲜待遇优厚的企业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呢，实际上呢也是时常就因为和这个就职单位之间有各种各样的不愉快，引发了矛盾纠纷，成为了今年这份白皮书聚焦的焦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份白皮书当中呢，也精选了十大案例，比如说是 CEO 利用职务之便谋取商业利益，公司未兑现员工的股权激励约定，公司单方面安排总裁助理代岗等等等等啊。其实呢也涵盖了股权激励、竞业禁止等等诸多的新进热点，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企业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在劳动争议纠纷当中他们特殊身份在这样的纠纷当中所处的利与弊。那首先呢，我们也是想请杨艳辉法官和大家说说，咱们说到的这两高，企业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是不是只要工资高就可以归到这两种这个两高人员当中来呢？杨法官。 其实并不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比较熟悉的确实是，如果一提到高管或者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工资比较好，待遇比较好，能力也强，地位也高。但是我们在白皮书当中所通报的这个情况，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他是范围是比较广泛的 哦， 并不限于我们所说的总经理或者是CEO、CFO、CTO 等，还有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对于企业的资源有占有某些核心资源，比方说他们的销售主管，还有一些是涉及到对企业负有保密义务的一部分人，他掌握一些企业的核心资源，以及他在企业的经营当中会有一些管理或者是一定程度的决定权或执行权，这部分人我们可以用通常所说的高级白领来通称这部分人。 那这一次为什么在第四年度的这个劳动争议白皮书当中海淀会把聚焦的目光聚焦到这个两高，就是企业的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这个范围呢？ 今年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作为我们白皮书发布的一个主题，可能有这么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从内部来说，这几年我们的涉及到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的案件数量，呈现一个增长的趋势。此外，在海淀区，大家知道是科教的大区，各种创新要素比较活跃，现在科技产业比较发达。那么，作为高端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也比较多，云集可以说。 嗯。 所以内外两方面来说，也是正逢其时的一个发布，可以说。 嗯，那么我们也知道哈，一提到这个企业高管啊和高级技术人员，其实很多人头脑当中反映的可能就是一个词，涉及到劳动关系啊，就是竞业限制、竞业禁止这样的一个词。那我们在这儿也想请咱们另外一位嘉宾王岩法官，根据咱们这一次发布的十大案例里边，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涉及到这一方面的例子，可以结合具体的例子和大家说一说。那么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高管或者是高级技术人员，或者咱们简单的统称是白领甚至是金领，他们在这样的劳动争议当中，这种案件当中，在诉讼的时候跟普通的劳动者是不是还会有一些不同，咱们可以通过具体的例子和大家来说一说。王法官。 嗯，好的。竞业限制，我们又通称为竞业禁止。实际上呢，高级管理人员或者说高级技术人员，在近年来的这个劳动争议案件中，竞业限制的这个案件量实际上是逐年攀升的这样一个状态。尤其是海淀区是这个刚刚杨厅长也介绍到了，是这样一个信息密集型的这样一个大区的这样一个企业这样一个目前的一个现状。那我们海淀法院在受理的这个案件中呢，也看到了很多这种，比如说目前比较活跃的这种互联网企业，或者是说信息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种，比如说资源类企业，或者说是像我们这个案例中提到的风力资源的这个开发部的总监这样一个违反竞业限制，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实际上呢，我们通俗的来讲啊，竞业限制呢，实际上是指一些负有保密义务的特定的劳动者，在任职期间，或者是说在离职之后一段期间内，他不得自营，也不得为他人经营与他所任职的企业相同类的这样一个业务。实际上这是竞业限制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目前就是说在劳动合同法，我们可以看到23条、2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司法解释4第6条到第10条当中，这是一个关于竞业限制目前为止现行的一个法律规定。那如果说通过我们这个案例来讲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白皮书发布的案例之一呢，就是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违背竞业限制约定，应当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的这样一个实例，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判决书。那么基本的情况是这样的，在2010年的2月份，然后孙某呢，他是到一个风力资源发电企业从事这样一个技术开发部的总监，然后呢，没过几年之后离职了，而且是个人原因提出辞职。但是呢，在孙某离职之后，可能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公司就发现孙某在离职之前呢，就已经注册了一个同类型的企业，而且已经进行了经营。那么呢， 离职之前就注册了同类型的企业来经营。 对，在职期间就已经注册了，但是没有把这个情况向公司报备。然后公司呢，是通过其他的这种人脉来发现了孙某已经在经营这样一个企业，并且呢，事后是通过工商登记的这样一个情况来进行了一个凿实。而后呢，这个公司呢就到海淀法院来，然后要求孙某支付违反竞业限制的违约金30万元。那么法院呢，经过审理之后呢，也调取了相应的工商登记档案，那么也非常清楚的看到，孙某在设立这个企业的时候呢，将风力发电作为其中的公司的一个主营项目，并且孙某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担任是公司的股东。那么最后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孙某呢提交的这个证据的情况呢，不足以证明他没有违反这个竞业限制义务，也没有 这个证据证明他没有经营这个企业，所以最后呢法院判决经过这个充分权衡双方的这个权利义务，然后也经过孙某的一个申请要求降低违约金的这样一个数额，那么法院最终呢结合各方面的要素进行酌定，然后判令孙某应当向这个公司支付违反竞业限制的违约金，一共是10万元。 嗯， 这是这个案例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10万元的这个违反了竞业限制的违约金哈。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在10个案例当中呢，应该还有一个也涉及到了竞业限制，但是情况正好是相反的。那个案例当中呢，应该是说双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约定的竞业限制，但是当劳动者离职之后，公司没有如数的按时的向劳动者支付这样的一个违约金，这样也是造成了这个劳动者自己确实是说啊，我签了这个，我老老实实的，我不去别的地方，按我自己所长去工作，但是我要拿不着你给我的这个竞业限制的这个违约金的这个这竞业限制的这种正常的一个支付，那相当于就是我在那家里边闲着，但是又不能去干活，那生存如果说哈没有积蓄的话，生存都会成问题了。那这个案子是不是和这个竞业限制也正好相反？ 实际上呢，我们可以首先回归到这个相应的法律规定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4》。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是第8条的规定啊，劳动者在这个劳动合同中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了这样一个竞业限制义务与这个用人单位，那如果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因为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3个月没有支付竞业限制的经济补偿，像您刚刚说的这样一个情况，劳动者的生存可能就面临很大的问题。那在这个时候，如果劳动者到法院来请求解除竞业限制协议的，法院应予支持。 这也是对劳动者权利，不仅是劳动权，同时也是对他生存权的一个保障哈。 对。 不过刚才咱们说到的例子呢，其实让我们听起来啊，其实感觉不到太多。作为企业的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他在诉讼当中和普通的劳动者到底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可是我也看到咱们白皮书当中发布呢，专门也讲到了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劳动诉讼的过程当中，因为手里边掌握的信息会比普通劳动者更多，所以呢，他们打官司赢的可能性或者是赢的比率会更高。当然，这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那我想呢，也是请咱们杨副厅长结合咱们审理的具体案例，尤其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当企业高管或者是高级技术员，甚至更高职位的在企业当中的从业人员哈，他在涉及到劳动诉讼的时候，他可能所处的诉讼地位和普通的劳动者会有多大的不同，而这种地位的不同是不是也会带来他们举证责任上的一些变化？ 没错，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确实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高管和高技术人员，他跟普通劳动者，首先我们明显感觉到的区别就是，待遇和薪酬都比较高，所以他在诉讼当中的第一个大的特点就是，绝大部分的案件的标的额要远远要高于普通的劳动者跟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 大家一说年薪百万怎样怎样，觉得哦，这就是一个高级管理人员的一个标志了。当然咱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一次咱们所锁定的应该是说更看重他在企业当中是不是占有一个实际上的，比如说是一个信息呀，或者是一个管理权限，或者是一个企业的核心资源。 对， 并不仅仅是拿年薪来衡量。 是，年薪有的几十万、上百万、数百万都有。我们有判决过的标的额单项工资的就涉及到有300多万。到目前为止。另外一个层面，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由于他们身居要职，可以说他们对于证据的收集能力要往往要高于普通的劳动者，所以他们在诉讼当中能够证明自己主张的证据收集能力很强，所以也直接决定了最后的胜诉或者败诉他们的比率，通常来说也会比普通劳动者打官司的时候要胜诉的几率大一些。 那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胜诉的几率会大一些，他们收集证据的能力要强一些，但肯定也不会是说因为最后官司还是要看谁有理谁没理，证据上是不是能支持嘛。那咱们是不是能够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让大家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比如说是白领或者是企业的主管，他们在打官司的时候他们所能够掌握到的证据，或者是说 由于他们不同的身份所担负的一个责任可能还会有一些区别和普通劳动者。通过具体的例子和大家说一说。 对，没错。我们白皮书当中就涉及到其中的一个案例。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李先生呢在担任一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他担任的职务是总经理。这个李总主张跟这个青云公司，也就是他所就职的公司，2013年2月的时候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而且拖欠他的欠薪有200多万。双方协商无果之后呢，李先生李总就通过诉讼的形式告到了法院，要求支付2005年到2013年期间的工资一共有230多万。那么在诉讼过程当中，他提交了一份关键的证据，也是他唯一的一份证据，来证明他工资的这么一个证明。这个证明上的内容大体上是这样的，就是证明这个李总是从2005年到这个青云公司工作，他的月薪是有4万，然后中间呢除了个别月份的工资没有支付，总共欠的工资有234万。这是这个证明的内容，而且也加盖了青云公司的印章以及有落款的时间。那么 这个证明是相当于公司承认给他付款付工资，但同时也是承认就是说我还欠了你这么多工资没付，是这个意思吗？是公司打给他的一个欠条吗？ 也可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这样理解。但是这里有个原因，有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青云公司由于客观原因经法院通知传唤之后没有应诉。那么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证明实际上是一种欠薪的一个证明，是我们在诉讼法当中可以说是一种当事人的自认。但是在一方当事人缺席的时候，法院在最终考虑和认定这证据的时候是要从严来把握的。那么光有这份证明，我们看到尽管有公司所加盖的印章，但是基于这个李总他本人的身份的特殊性，他有权利和有机会去接触和管理这个印章，不排除他是私自加盖的。在只有这份证明的情况下，没有其他的旁证，我们所说这个证明就是个孤证。那么在诉讼过程当中，法院最后认定这个证据是没有采纳的，所以以此不能支持他这个李总所提出的200多万欠薪的诉讼请求，最后是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那如果说他不是一个能够接触到或者是工作职责就会合理使用公章的这样的一个职位，普通的劳动者如果哪有这样的一份公司自认的欠薪的盖章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也好，合同也好，收据也好，那对普通劳动者来说，这样的一份证据是不是非常之有利了？ 实际上如果确实加盖有公司印章的这种证据的话，它的证明力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非常强的证明力。当然同时也不能排除因为在个案当中情况是因人而异的，需要一系列的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才能证明最终是否欠薪，比方说他有没有工资的发放记录，或者是曾经就是以一种现金的形式发放，然后最后你去主张权利的时候，确实公司给你出具了一个证明或者欠条性质的欠薪的说明等等。 但确实从刚刚您讲的这个李总经理自己拿了一个条说公司承认欠他2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来说呢，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说在企业当中，企业的高管，尤其是高管哈，他和这个普通的劳动者在诉讼当中，他自己能够得到的证据是不一样的，甚至就不排除他手里边就有着代表公司的那些公章的这些用具。那么从咱们这一次白皮书的发布，这么劳动企业的劳动者，尤其是说咱们这次聚焦的企业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啊，他们在劳动争议案件当中表现出来的特点会是什么样的呢？刚才我们好像已经专门提到了，一个是说这两年的数量有所上升，另外一个是说他们相对于普通劳动者在和公司有劳动纠纷的时候胜诉的比例会相对大一些，是吧？此外还有什么呢？ 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特点，就是因为你也知道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他属于公司的核心的人才资源，如果他与公司发生纠纷之后，可能会对公司的 发展甚至生存问题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比如说一种高端的技术型人才，如果他与公司发生纠纷，他跳槽或者是另起炉灶之后，会对于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造成直接的影响，可以把客户全部拉走。 嗯， 还有这种情况往往是出现在中小微企业的创业过程当中，双方对于一些薪酬没有达成一致，或者其他的一些约定没有达成一致，最后导致双方反目成仇的情况也并不罕见。 嗯，那刚刚呢，我们也是说到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在劳动争议的这种纠纷当中呢，所处的这个他本身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其实对他们的诉讼来说，既有利也是也有弊的地方哈。那么在刚刚您说到的，确实是我看到这个白皮书发布之后呢，很多媒体报道，包括有很多网友在评论的时候也说，现在这个竞争啊，除了市场的大环境之外，其实争人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方向了。那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么多企业高管、高级技术人员和企业之间的纠纷哈，也从除了咱们选出的十大案例之外，涉及到了更多这一方面的案例。从您的这个法院法官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想更好的避免这种纠纷，尤其是说人才一走企业就倒台这样的纠纷，那有没有什么一些可行的方法或者是建议呢，杨法官？ 确实是如此。作为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他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这种依赖性或者是紧密性程度，往往要高于普通的劳动者。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双方一般在初期的时候信任度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企业它的一种比方说粗放式的管理方式，以及双方可能在发展和经营的过程当中，特别是逐渐壮大之后有一定的成效，那么双方出于一种保护自身的利益，使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个情况下，会产生一些纷争和摩擦， 或者是经营的理念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或者是说最通常的就是利益的分配不能够得到一个完满的一个调配， 是的， 就会有这种纠纷了。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一个是双方还是要建立互信，所以在互信的情况下，双方要信守自己的承诺，通过双方的约定加强权利义务的约定和保护自己的权利，最后能够使双方的劳动关系更加和谐、健康和完善。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法官，来自海淀法院劳动争议厅的副厅长杨延辉法官和王岩法官，谢谢两位。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婷，感谢各位收听稍后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明天我们再会啦。 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历时60天，10万听众直接参与， 10位最佳和20位优秀主持人，花落谁家？ 无论是咱爸咱妈最爱，还是极具校园人气大奖， 不管是最佳新锐主持、新闻主播，还是最具声音魅力， 首次颁发7个单项奖，即将一一揭晓，敬请期待。 谁说青春不老是传说？学轮滑、玩摄影、搞发明，老年人不输给年轻人。快来给我们的银发达人投票吧！幸运奖等您来拿，电脑、微信、短信都可以参加。详情请登录 yfdrrbc.cn 或拨打8501-1703。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身边的北京榜样。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